欢迎收听长佩文学网作品《图书编辑劝退实录》，作者空菊， 第66集。梁如放下拎起的裙摆，妆容精致的脸上浮现出惊喜的神色。 白哥，我刚四处找你呢，我就说嘛，怎么梅老板一个人坐那儿呢？ 小梁啊，好久不见。 被提到梅雨琛，白思君有些心虚，他故意转移话题。 最近工作还顺利吗？ 哦，还行，我刚参加了职称考试，也不知道能不能行。啊，话说，我听说 A 社新成立一个海外事业部，要引进原版书。唉，果然大社就是不一样。 啊，是有这事儿，不过跟我也没多大关系，我主要还是做原创小说。 哦，对了，我是后来才知道你和齐老师之间的事情的。刚才看到他和你们坐一桌，待会儿吃饭得有多膈应。 那有什么办法？按照惯例，同一分类的提名作家就是得坐到一块儿去。 一年一度的星木奖颁奖晚宴是出版行业的一大盛事，每年都会在这家五星级酒店举办。除了会邀请知名作家、业内人士和媒体人以外，一些相关从业人员也可以自行付餐费参加，梁如就是其中之一。白思君作为提名作品的责任编辑，自然也受到了邀请。只不过他的座位本来不应该离舞台那么近，他之所以坐到了提名作家的席上，完全是因为他的另一重身份，梅大作家的家属。这还多亏了齐云，如果不是这人四处宣扬他们两人的关系，白思君也不会顺其自然的和梅雨琛一起公开出柜。白思君回到座位时，主持人已经在台上说着开场词了。梅雨琛悄悄凑过来，小声问： 哎，怎么收拾那么久啊？ 你还好意思问？都让你别把我衣服弄乱了，我收拾了好久。 你不是挺喜欢？哦，对了，我刚才走的时候好像忘了把西瓜的拉链给你拉起来。 白思君一下忘了控制音量，差点从座位上弹起来。 你说什么？ 如果西裤的拉链没有拉上，那岂不是…… 你们小两口还真是恩爱啊，还说悄悄话。 白思君尴尬地瞥了一眼梅雨琛，见这只大猫笑得毫不遮掩，就知道刚才那话是在故意逗他的。他也是被搞得神情紧张，一时忘了如果裤子真的漏风，他早就该发现了。白思君不自然地拿起开好的红酒，一杯一杯地替在座的作家和作家家属倒上。 我给大家倒酒啊。 齐云也在席上，白思君不好直接跳过齐云，所以还是客气地让齐云把杯子递过来，哪知齐云却婉拒： 谢谢白编辑，我不喝酒。 白思君知道齐云会喝，所以不禁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心说：我本来就懒得给你倒。跳过齐云后，白思君给黑马网络作家倒酒。这时那人不合时宜地开口： 我看网上说齐云老师跟梅雨琛老师不合，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 座位上的其他人都下意识地停下手里的动作，不约而同地看向两人。一时间，十人位的圆桌上竟然只剩了倒酒的声音。齐云的脸色有些僵硬，梅雨琛倒是面不改色，仍旧无精打采地垂着眼盯着白思君手上的动作。白思君率先打破尴尬的气氛： 哪有不合，网上的消息大多都是假的。 是吗？我看网上说齐云老师退赛的那篇短篇小说， 那个我已经澄清了，都是子虚乌有。 白思君突然轻笑了一下，他这声笑笑得有些刻意，也有些突兀，显然是针对齐云的那句子虚乌有。其他人当下听出了笑声中的讽刺，也明白了是什么意思，而齐云皱起了眉头，看样子还想说些什么，但偏偏白思君没有说任何话，他找不到反驳的由头，只得令人尴尬地接了一句： 那种造谣的人肯定不会有好下场。 白思君一脸赞同地说道： 那当然了， 那真诚的样子就差没鼓掌了。而他这样，齐云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 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得谢谢齐云老师，要不是你退赛，我还拿不到那小说大赛的第一呢。 齐云又换上了平日里那副温文尔雅的面貌。 哈，别这么说，我觉得你写的比我好多了。这次新木奖也是，我肯定没希望了，就是来给各位陪跑的。 白思君挑了挑眉，心想这老妖怪果然会说话，先给自己找好台阶，等结果公布之后，就算没有得奖，也可以表现得淡然处之。 我才是陪跑，我都陪跑两次了，也不差这一次。 哎呀，事不过三，这次说不定就是你了。哎，像我这种野生选手才是来陪跑的呢。 哎呀，我说你们呀，得不得奖的应该看开点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。 前辈说的是，这次不行，下次努力就是了。 饭桌上的气氛缓和下来，大家开始聊出版业界的事情。另一边舞台上的节目也进行得如火如荼。白思君一边看节目，一边听其他人聊天，直到表演节目结束，颁奖典礼正式开始时，他才骤然紧张起来。他用胳膊肘碰了碰梅雨琛，压低声音： 待会儿如果没有得奖，你别表现得太失望了，免得让齐云看你笑话。 你对我就这么没信心啊？ 白思君不动声色地看了看四周。 我这是打好预防针，我看到好多长枪大炮对着我们这几桌呢，等结果一公布，肯定是一顿猛拍。 放心吧，来，我比你有经验。 白思君深呼吸了一口，暗自给自己打气。 啊，好，我也得管理好表情。 话说，如果我没有得奖，你是不是得好好安慰安慰我？ 白思君皱起眉，颇为严肃。 那当然，我会好好安慰你的，你想怎么折腾都行。 那如果我得奖了呢？你是不是得好好表扬我？ 那必须。等等，合着我怎么着都得被你折腾啊？ 你哪天不被我折腾？ 不行，我不能这么没有原则。 白思君说到这儿，正琢磨着怎么换一种奖励和安慰的方式，这时音箱里突然响起的梅雨琛三个字，直接吓得他呆在原地。 获得本届新木奖的作家是梅雨琛。 会场中响起了连绵不绝的掌声。白思君身旁的作家一边鼓掌一边对白思君： 恭喜啊，梅作家，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梅老师。 白思君回过神来，他屏住呼吸看了眼舞台，只见硕大的液晶屏上赫然显示着梅雨琛告白几个大字。梅雨琛竟然真的得奖了。白思君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他刚才和梅雨琛聊得太投入，以至于连主持人念的引导词也没有听见。这得奖来得太突然，他下意识地看了看梅雨琛，只见梅雨琛的脸上也带着惊异的神色。不对，白思君很快发现梅雨琛的惊讶并不是因为自己得奖，而是因为他站了起来。闪光灯噼里啪啦地闪个不停，白思君双腿发虚地环顾了一眼四周，只见整个晚宴的会场里除了服务员以外，只有他一个人站着。他赶紧坐下来。 哎，你要跟我一起上台吗？ 白思君汗颜地摆了摆手。 不了不了，你赶紧上去吧。 梅雨琛站起来理了理西装，从容不迫地往舞台上走去。这时坐在对面的齐云突然对白思君道： 看来梅雨琛得奖，白编辑你比他更激动啊。 白思君听出了话里的酸味，也听出了话里的揶揄。 那可不。 这时候无论齐云在说什么，白思君都觉得不重要了。他之前就知道梅雨琛不把齐云放在眼里，只有他总是忍不住去在意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他突然有一种感觉，他好像真的和梅雨琛合为一体。梅雨琛的骄傲也是他的骄傲，那种骄傲 就像给了他一枚盾牌，可以抵御掉所有弱者的重伤。对于压根不是对手的人，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？面对齐云不善的目光，白思君无所谓地笑了笑，专心地看向舞台。主持人是一位面容姣好、气质优雅的女性，在这样的职业者面前，梅雨琛也丝毫不显逊色，淡定自若地接受着主持人的赞赏。 我之前呢也做过功课，听说《告白》这本书啊，是为了你的恋人所著。 主持人说到这儿，突然看向白思君这边。 那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就是刚才激动地站起来的那位吧？ 白思君赶紧用手搭在额头上，捂住大半张脸。为什么在梅雨琛这么风光的时刻，他却觉得这么丢脸呢？梅雨琛笑了笑，眼里满是宠溺。 啊，是的，他为了逼我写这本书，把自己都搭上了。 四周传来了哄笑声，白思君只得把头埋得更低。主持人跟着笑了笑。 那么最后的致谢也是写给他的吧？ 没错，因为没有他，也就没有这本书。 哦，怪不得这本书刚上市的时候，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叫做告白，原来就是表白的意思，这谁能想到啊？ 梅雨琛颇为认真。 这不仅仅是表白，这是一封情书。 台下又响起了起哄的声音，不过这次白思君把头抬了起来。 哇哦，此话怎讲？ 告白，表面的含义大家都懂，就是表明爱意。不过在我这里，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，告诉白。 主持人没有反应过来，梅雨琛笑了笑补充道： 我爱人姓白。 所以说， 梅雨琛说到这里时，突然偏过头来，直直地看着白思君。 在这本书定稿的时候，他不在我身边，所以当他看到书名的时候，他就会知道这本书的含义是告诉白我爱你。 宴会大厅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起哄声和口哨声，但这些声音全都被隔绝在了白思君的耳朵之外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台上的梅雨琛，脑海里不禁回想到了他曾经做过的那个梦。梅雨琛站在台上，沐浴着所有人的目光，而他身处黑暗的角落，无论他如何呼喊，梅雨琛也无法看到他。然而现实并不是这样，梅雨琛确实沐浴着所有人的目光，但他的目光却定在自己身上。那目光是那么浓烈，那么深情，让自己那颗心脏也跟着变得炙热起来。白思君微微扬起嘴角，用口型对梅雨琛说道：我也爱你。